我觉得它还相对来说在整个北京当中算是中偏下的一个这样一个价格， 对，差不多。你看通州的新房，你怎么着都得五六万了吧？ 嗯， 二手房可能就四万多，不到五万，嗯，就整体一个均价啊。 对， 均价。 当然，你如果你看上眼的，肯定也五万多了啊。 对对。 但是五万多的话，在整个北京来说，其实它也是比较低的一个价格了， 对对对， 对吧？ 嗯。 所以我们今天好好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这个通州啊二手房置业的一些情况。那大家呢，如果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尤其对通州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啊，可以和我们来聊一下。大家可以直接的去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另外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其实也算是跟大家征集一下啊，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可能有几天是房产的一些话题，对吧？有几天是装修的话题，然后还有一天是房产法律的，对吧？大家其实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比如说大家对哪些区域的置业，或者说房产当中的哪些话题比较感兴趣，对吧？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和我们通过公众号的方式来告诉我们，这样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根据大家的一些意愿，然后来做一些这种选题，就可能更加的契合吧，对吧？啊，另外如果比如说想装修，我们昨天还有一个我们的这个大讲堂啊、探店等等哈，大家其实还是比较感兴趣，您也可以告诉我们您想了解哪些品类的一些知识，那下次组织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也是往这方面去走一走哈。所以呢大家都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您可以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行，那我们下面就来说一下这个通州目前二手房的一个情况。刚才说到房价了，那咱们就说一说吧，这个二手房到这个房价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嗯，你看我们这儿是有一组数据，就是据以一个最新的数据的统计，就是说2018年的上半年，通州的二手住宅，这个住宅是指普通的住宅和别墅加起来哈， 嗯， 网签量它大概是成交的网签量是3883套，就是同比提升了有 24.4%， 就是这个和北京是整体二手房住宅的一个成交的交易量，这个就是相比，就是整体来说，它就是北京整体的这个二手房的住宅，它相比上半年的它同比其实是下降了 12.5 的，所以就等于它这么就是说这整体来看呢，通州的交易量它是在北京的一个前列的。它尽管说通州各种限购政策会比较严，但它的市场的活跃度其实还是高于北京的整体水平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值得大家注意的一个或者说关注的一个地方，就是说也是据我们的统计，就是在今年的上半年，通州二手房的交易量它其实是新房的 4.4 倍，也就是说基本上每五套住宅的交易中有四套就是二手房，就是这种，也就从这个数据上，就数据是最能说明问题的嘛，从这个数据上我们就可以看出，在这个通州二手房交易市场它是比较发达的，而且在整个市场中它是占据这一个主力这一个地位的。嗯 嗯，所以说整个比如说像这个通州区啊，因为毕竟它的这个就是以后的发展在那儿呢， 对 吧、 嗯、 然后再加上可能整个的一个现在无论是地铁啊还是周边的配套都还比较不错啊，所以它的这个二手房价真的是我觉得是属于中偏下的一个位置啊。 嗯 嗯，那我们再来说一下，比如说像通州那边成交的一些楼盘大多是集中在哪些地方呢？ 嗯，因为你看像通州的话，它整体二手住宅它成交的一个区域，大家就会发现它其实是主要集中在就是六号线和八通线它贯穿的一个区域的。比如说有四个板块是比较集中的，就是梨园，然后还有就是北园，还有吉义玉桥街道，然后还有新华街道以及中昌街道，这四大板块基本上是你看这四个板块它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六号线和八通线的。也就是说这个区有一个特点，就是像八通线因为它比较建成比较早嘛，像现在八通线沿线它基本上已经没有就是新房了，都是二手房，而且八通线和六号线就是你地铁出行也会比较便利嘛。就是也是一个数据的统计，就是2018年上半年，就刚才说的这四大板块，二手房它的成交量就是在有3472套，这个呢就占了整个通州二手住宅成交量，就是网签量的一个 89%， 这是占的比还是比较大的。而除了上面这四个板块以外呢，就是还有宋庄和马驹桥板块，这个板块它是占了 8%， 算是比较活跃的一个区域吧。在其次的一个区域就是台湖和余家坞的这个区域，整个成交量就 是3%左右，然后不算太活跃，但是它也有一定的成交。还有就是说在今年的上半年，通州二手房就是住宅，它的网签记录就是有记录的190个小区里面，然后就是说交易成交就是活跃这个程度排名靠前的20个小区，就是占通州成交的50%以上，就是这个交易量还是比较瞩目的，我觉着。 嗯嗯，没错。那一般情况呢，可能就是像梨园啊、北苑啊这些地方，相对来说是不是比较的火一点？或者说你觉得除了刚才咱说的这个成交的来看，你就从未来发展来看的话，哪些片区相对来说二手房会更好一点？咱们就说说个人感觉。 对，其实从我的感觉，我一直如果是二手房的话，我其实真的一直都会比较看好就是八通线这个沿线，因为这个区域的话，首先就是八通线它实际上它就是建成会比较早嘛，周围发展会比较好一些。就是你看现在其实你不管是现在最火的就是通州新城的运河核心区啊，和这个还是就是整个这个通州新城来比，它其实在配套方面，它我觉得它可能还得有个3-5年的一个发展。所以说你看，你如果你买二手房，很多人其实就是图一个方便啊，像八通线沿线，我会觉得它不管是生活啊、医疗、教育，就是沿线都还比较方便，而且如果你坐过地铁的话，最起码也不至于堵车，其实京通还是挺堵的。 没错。好的，然后我们下面再来看一下大家可能比较关注的，像通州这个多少钱的二手房他们会觉得比较的好呢？ 对，其实你看，因为我刚才也就是一开始我也说了，就是通州它大概整体的二手房的一个成交的均价大概在47,000左右，就是还不到50,000嘛。所以说也是从上半年这个数据这个成交上来看，基本上它主要的单价其实是在4万到6万之间，这之间的成交的住宅占比了在 77.5%， 就是说，所以说就是大家比较能接受的范围，或者说就市场上这个范围的房源会比较多，就是4万到6万的。然后你像4万以下的也有，4万以下的住房成交就在17%。也就是说整体来看，在通州就是成交单价在6万以下的住房，就整体它已经占超过了90%。 嗯， 就是说另外还有一个数据，就是说数据显示啊，在也是2018年上半年，通州的二手住宅的均价，它就整体的成交的均价同比去年其实是下降了6%的。 嗯， 但是它其实整体的走势的情况它其实还是平稳的，因为这个波动并不是很大。而且它这个走势其实是和北京整体二手房走势是一致的，就是整体都有一定的就是下滑。而且就是说，也刚刚其实主持人也一直在说，就是通州二手房的住宅它的价格水平它是明显低于这个北京的整体的这个水平的，就是说其实通州二手房它可能还是比较适合就是这种刚需有刚性需求的这种客户的这种就是一个选择嘛。就是还有就是比如说你看说到那个价格，就是会大家就会紧接着就会说这个面积，就是成交面积来看，就是你像上半年通州成交的二手房的就是成交套均面积是是87平米，然后就是整个套均价是389万，也就是说其实你看从这个面积上也好，价格上也好，就是其实还是刚性需求的客户会比较多一些。不过大家也不用担心啊，就是说你是想，如果我是你说哎呀这是刚性需求的一个区域，是不是我是改善性的我就没有好选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说像在单价，通州单价总就是单套总价在400万以下的，它成交确实是占了有60%，就是说确实是刚性需求的选择会比较多一些。但是在总价在400万到800万的这种两居三居的这种稍微改善一些的那个就是一个住宅的成交也在38%，也就是说其实不管你是刚需还是这种改善性的就是这种购房者，其实在这个区域你都能找到自己合适的一个房源。 好的，大家如果比如说对这个通州的二手房有什么样的问题哈，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和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的去搜一搜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那咱们下面再 具体的详细的再来说一下，分片的说一下啊。因为刚才咱也说过了，其实它有不同的一些板块，那不同的板块它可能针对的一些是刚需啊，还是改善呀，还是说它以前是一个什么样的，就是它都是不太一样的啊。所以咱们也按照板块来说一下。可能我觉得最近年提到比较多的还是这个运河的这个核心区，对吧？ 对。 之前像通州那会儿，大家老觉得说，哎呀，好乱的一个地方。当然后来呢，这个经过这几年的一个变化，大家觉得好漂亮的一个地方，是吧？什么大运河公园啊之类的，是吧？就还很多、啊 对。对，我觉得现在运河核心区确实是挺漂亮的。我记得我有一次，我朋友去那个就是运河那个公园那边，他去骑行了，然后发出来的照片，我们都问他你是去哪儿了？ 去国外了吗？ 对，你是去哪儿了？他说我。就是在那个通州那个大运河那样，就是地方确实是挺漂亮的。就我们先说，就我们还回到我们的房子上，就是这个运河核心区啊，它其实大家都知道它是通州新城比较重要的一个区域，也是就是刚才我说的通州一个老城区，就是比如说八通线沿线老城区之后最先崛起的一个就是一个区域，所以说它在通州新城这个整个来看，它其实是目前来说发展是最好，就是发展最好也是最快的一个区域。就是你看，就从一般来说，开发商他都会比较消息比较灵通嘛。你看，从2010年以来，就这个运河核心区，它就有很多品牌的开发商来进驻，就比如说绿地啊、保利、富力、富地，就富华等很多这种品牌的开发商就来进，都去就运河核心区去拿地啊、盖房这种的。尤其是后来不是运河核心区它其实被定为了就是这个高端商务区嘛，被定为高端商务区以后，就是开发不光是开发商越来越多，就是各种企业也会越来越多。当然就是随着这种就是企业呀、啊、这种这个定位的一个就是一个进驻吧，就是说运河核心区以后后来不是就是说不再批住宅的用地了嘛，所以说住宅的房源也就会越来越少，然后就是慢慢的就是后来它就是那种商住，就是应该就是公寓啊，就是50年产权的房子就慢慢成为这个区域的一个主打了。所以说就整个来看啊，那个运河核心区它其实我觉得它还是通州发展最好，就是未来的一个趋势，一个最好的一个区域，因为它确实是有一个完备的一个配套设施，而且它能达到这种我们现在不老提这种就是住宅一体嘛，它确实能达到就是让你在这个就是家门口上班的这一个愿望，我觉得这还是挺好的。不过就是因为再怎么说，就是现在随着就是住宅的资源的一个紧缺，而且这个区域它因为它被定为一个高端商务区嘛，所以这个区域的房子基本上都是以改善性的为主了，就是总价大概基本上都是就是过千万了，所以说这个区域目前来说它可能比较适合改善性的，就是刚需可能啊也我不排除就是你刚需还会找到一些适合自己的房子，但是它以改善为主了。就是、 对，一般情况下在一些这种环境比较好的地方啊，相对来说这改善的盘就会比较多一 点。对对对， 就对吧？ 对，因为它可能我记忆中就是它最初开始的时候还有一些刚就是小户型的刚需，但是后来随着它越来越火，真的就都是大户型了。所以说如果是想要买一些刚需的房子，可能都是二手房了，不过现在这个区域新房也不多了。 没错啊。所以啊，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可能在这个区域来说呢，可能因为毕竟它是这几年发展的比较快嘛，所以大家找到一些10年左右的或者以后的房子还是很多的。 对 对 对, 对，可以买一些比较新的二手房。 所以呢，大家不妨如果有改善需求的话哈，包括有些之前有些朋友说我把哪儿的哪儿的房卖了，我说是不是可以在通州或者在亦庄的这些地方说买一个这种房子比较合适，那大家可以在运河的这种区域去找一找。对吧？好，那除了这个运河的这个板块之外呢，像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这种板块，我们也来介绍一下吧。 像是因为一提到就是运河，可能就会提到一个马驹桥和次渠。像这个板块，因为它是在运河核心区，后来不是发展之后，渐渐就是房价也起来了嘛。房价起来之后，然后紧接着马驹桥和次渠这个板块，因为当时它会比它便宜一些，所以这个板块也就崛起了。然后这个板块呢，就是说一个是因为运河核心区就是这个一个饱和，这个购房者向这个区域流动了。另外一个区域就是这个板块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为它是正好是和大兴的亦庄开发区它是接壤的，所以这个区域它其实是可以 同时受到亦庄开发区还有通州新城这两个利好的一个辐射，所以当时就很多人会看好这个区域，就进驻这个区域嘛。不过这个区域可能当时我觉得是和政府的规划也好，就是开发商拿地的性质就是有关，这个区域就整体来说就是新房的产品它会比较少，然后就是一般都是那种商业，就是五十年四五十年的房子会比较多一些。但是这个区域因为它最初它是有一些新房的，就是现在可能都变成二手房了，所以说就是这个区域它整体的价格来说它还是要比目前来说它还是比运河核心区要低一些，所以说大家如果是想还是想选一些就比较新的二手房也是可以去这个区域看一看的。 然后还有吗？就是刚才说的除了这个区域，我觉得通州还是挺大的嘛。比如说我之前我经常看到像那个就是巴东线上那叫什么呀， 环球 不是，就是还是比较近一点的，就离着这个朝阳还挺近的那一片儿， 朝 九棵树 啊，潮汐就是梨园九棵树啊什么那一块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片是不是也挺好的？ 其实那一块的话我觉得就是它可能更多的是就因为通州不是有一个环球影城的一个就是一个规划嘛，它正好能辐射到那一块，而且那一块它一方面它就是离通州新老城区不太远，就是你可能平时购物啊相对来说方便一些，而且基本上你就是坐着地铁你就能到老城区嘛，会比较方便一些。而我记得那边是有个家乐福还是沃尔玛来吧， 就比较大的一个超市吧， 对对，挺大的一个商场那个超市商场啊都还比较方便。就是那一块的话我觉得当时也很多新房在那儿，当最那什么的就比如说什么 K2 这个项目在那边就有两块地我记得，所以说这个但是现在那块也没有什么新房了，也都是二手房，所以说就是大家如果比如说你要是真的像在国贸啊朝阳这一块上班，你去那边就是我不管你不管是租房还是买这种二手房其实都还是比较方便的，因为你出行也好坐车也好都会比较方便，而且就是那边发展也比较好，你购物啊逛商场啊你看电影啊都比较方便。 没错。好的，大家呢如果有什么关于这个二手房的一些通州的问题啊，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包括其他的一些区域其实也是可以的哈。当然这个如果您有什么样的一些需求也欢迎您通过我们公众号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啊，我们到时候呢会根据大家的一些愿望比如说安排一些选题呀什么的也挺好的啊。好，那我们下面继续来说啊，就是不少购房者其实挺关注巴东线的一些发展的对吧，就是刚才包括这个亚飞啊也在说啊，这个比较喜欢巴东线 对对 对，但是毕竟它已经是一条老线了啊，就是都这么多年了，那它以后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发展吗？ 其实你看虽然说巴通线大家都知道巴通线是北京最就是最挤的一条线之一，确实是因为它以前它确实特别挤，因为但是后来不是开通了六号线嘛，一个和巴通线平行的一条线，就是六号线开通以后确实巴通线就是它确实分流了一部分人过到六号线去，它没有那么不就没有原来那么挤了，当然还是很挤的。就是说这个巴通线它确实它的优势就在于它串联了整个老城区，就是你在巴通线沿线上你生活会比较方便，而且你到城区就北京市里面也会比较方便。你除了现在这些可能大家会觉得它没有什么发展了，但是其实就像我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就是说它会有一个环球影城嘛，大家还会比较关注这个，就是环球影城它会落户在梨园，就是梨园这个附近啊会落户在这儿，而且所以说就是除了就在交通方面除了现在这个巴通线你可能会觉得很挤，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环球影城它其实也是有规划这个地铁的，但具体大家可以去上网去看一下它那个路线，就到时候啊这个规划的环球影城到时候就通州它就不只说我只有八通线和六号线了，它还有一个通往环球影城的一个，然后到时候我当时我也忘了，反正说这个环球影城当时会有一万就是几万计的那种就是人进驻到这边，就是解决他的就业啊居住问题，就是这块以后会发展会我觉得在那儿买房的人我将来就不就算不卖 租房子也会比较抢手，因为当时你想环球影城那么大一个环球影城，它的工作人员或者说你来玩的人，他的居住需求还是挺大的。 嗯， 所以说而且再加上就环球影城它会带来交通配套等等方面的一个完善嘛，所以说这个就是大家真的可以去这个板块去看一看。 嗯， 然后不过这个板块跟大家说啊，它也没有什么新房了，都是二手房了，就是你要去选的话也只能选二手房了。 嗯，然后这个关于这个八通线这块，除了这个影城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发展吗？ 嗯，其实我是觉得就是除了这个八通线，就是你说这个影城以外，然后像八通线它就是周围，因为它不是有一些就是通州整体的，它就是有医疗啊教育不都会就是陆续的进驻进去嘛。 嗯， 所以说你像以后你像这种的话，医疗配套啊设施啊其实都会有一个，就比现在来说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我觉得这都是一些附加值，一些附加的一个改善的一个东西。 嗯，好的。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通州二手房的一些置业的一些情况哈。大家呢如果说有什么样的这个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或者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可以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刚才呢我们一直跟大家来说，比如说八通线沿线的一些这种发展哈。 嗯， 然后包括可能这个以后的一些这种这个未来啊怎么样，然后后面呢我们也还会跟大家来说说，比如像宋庄区域啊这几年比较火的，包括台湖是吧。 嗯嗯， 然后另外呢包括其他一些朋友的一些问题，包括像什么通州的一些限购的一些政策呀等等哈，我们一会儿呢我们下半段的时候吧再跟大家来说。大家也可以继续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再重复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行，我们先进入整点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房 产在线。 千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致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千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千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千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仙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仙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仙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仙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

按据快讯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条信息。经过这个限价令的严厉的调控之下的北京的新房市场呢，正在悄然的发生质变。新房的供应量呢有所增加，那供应结构也出现了变化。那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的数据呢，截止到8月21号，那今年北京有66个新房的项目领取预售许可证，形成了供应18946套，面积呢是 241.14 万平方米。那这一规模呢，比去年同期呢是有明显的提高的。 对，我就看这个，它真的就是又体现了国家的这种就是就是这种对刚需的这种一个政策嘛。然后这个就让我想起来，就是长沙，它长沙的我也是刚那个在新闻上看的嘛，说长沙它也是让限购会比较严，它会让你来摇号，但它的摇号它其实是根据你刚需的一个程度来摇的，它有一个严格的等级的一个划分，它并不是说啊你先排你就先能摇上，比如说它会这么刚需，它是会这么划分的，它比如说你是首先是在那儿住的比较久远的一个土著，然后一个是落户的一个新人，再其次是浏阳宁沙的这些长沙人，最后才是这种就是社保满两年的外来者，就是他其实是有一个严格的划分，就是现在你可以看到就是不管是北京还是长沙都是在解决这个刚需的一个住房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没错。好，来关注第二条信息。2017年的4月呢，为了落实中央关于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样一个定位呢，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关于建立租购并举的一个住房保障体系目标，市委市政府做出了2017年到2021年五年内供应1000公顷集体土地用于建设租赁住房的一个安排的部署。市政府印发关于下达2017年啊，利用集体土地建设租赁住房供地任务的通知，明确各区2017年度集体土地供应任务，承受四村的集体土地租赁住房随即纳入北京市第一批集体土地租赁住房项目。 我就在想，就真的什么时候能实现这个租售同权就好了。然后这样的话，就是确实就是你租房也好，住房也好，就是都能解决大家这一个住的问题，不会再说啊，我有的人会觉得，就是房价很高很高，我买起来会很吃力。那你就选择租房也好，就不会再像以前一样，就是我必须要买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好，我们来关注第三条信息。山西住房租赁综合服务平台近日在太原呢正式启动。那目前呢，山西省的11个社区城市的住房租赁服务呢平台已经完成建设了，县级平台也将在今年的12月底前完成建设。 我看，你看现在真的，我觉得这个互联网啊，真的会发展的非常快。你看，连县级的平台它都会启动这种租赁服务，就是这种政策，不会像以前一样，我租个房，我可能要再贴小广告，然后去周围去转，然后找房很难。这个可能你在家，你先选好了自己目标的房子，然后你再去看实地看房，这样它会节约很多的时间的成本。 没错。关注一下第五条信息。第四条信息啊，说好不容易买了房子，这个是谁都不愿意自己的房子出了问题，被逼着这个选择退房。但是呢，现实是无奈的，总会遇到令人失望的一些开发商。那为了维护我们的权益呢，退房是最好的选择。那么在哪些情况之下，我们可以要求开发商去退房呢？ 其实是我们是有八种情况是可以，就是说就商品房是可以退房的。我跟大家说一下，一就是说你实测的面积与合同约定的面积误差的绝对值超过了3%。二就是开发商逾期交房构成了一个根本的一个违约，就是说你逾期交房达到了合同约定的退房的一个日期。三就是开发商他有变更规划设计，他影响了房屋的结构形式，然后户型就是结构影响了你房屋的结构形式、户型、空间的尺寸，就朝向的，就是它影响了你的这些。然后四就是说，开发商预售没有取得商品房的许可证的房屋，就是说它可能是故意隐瞒预售这种的，也可以去就是说去退房。第五个就是说，开发商交付的房屋主体结构的质量是不合格的，或者说房屋的质量它已经严重到影响到了你的正常使用。然后六就是 不能或者说不能按期办理产权过户的。然后第七个就是购房者贷款申请他没有批准，然后合同双方的付款方式就又不能协商一致的。然后第八个就是最后一个是说合同中约定的其他退房条件出现时，就是因为你大所以说大家在买房的时候合同要看清楚哪些就是条件是比如说出现了哪些约定你是可以退房的，大家都可以按照合同来办事。 嗯，没错，反正我觉得现在大家不管是买新房还是说买这个二手房哈，就大家这个合同一定要签好。我记得昨天还是前天的时候还在说到这个事儿哈，很多细节，大家尽量，尤其二手房的时候，因为大家其实都是和个人打交道嘛，这样的话其实还是很好来弄的。而且今天我们主要也来说说二手房的事儿哈， 对对， 所以希望大家这个合同一定要写好。但是说实话，有些新房和开发商呢就相对来说差一些，因为有的时候你想往里加什么东西，开发商 他有一个合同。 是 一个模板， 对，他有时候不太愿意让你加啊，那这点其实也是个问题啊。来，我们再来看最后的一条信息。今年二季度呢，个人房贷的余额同比增幅和全国居民购房杠杆率呢，分别回落到18.6%和31.9%，双双连续五个季度下行。那从全国人民币新增贷款当中，个人房贷占比来看呢，二季度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呢是占新增境内贷款比例的21%。比一季度下降了3个百分点。 对，这其实也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政策的一个就是一个作用也好，或者说一个力量也好，就是房价它确实是有，不管是说大家有的时候还有觉得房价我会觉得依旧很贵啊，但其实你从数据上看它其实是在缓慢的有一点点下降的。 嗯，没错。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哈。那大家呢如果说有什么样的一些关于房产的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和我们的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下面我们继续来说这个通州啊，刚才上半段我们聊到了这个通州的这个运河区域哈，我们下面再来说说像宋庄。宋庄的话它有一个词好像是两极分化比较严重是吧？ 对，因为它这个区域也是因为它就最早的时候它那块因为它比较远，就是交通我个人啊交通它不太方便，但是它环境很好，所以说很多就是高端的别墅项目它就追求生活品质追求环境的就都落户在那儿了。就比如说像融创千张树啊，中国院子，就这种都是千万级的这种别墅项目，它就落户在那一块了，所以导致就是很多就是改善性的这种比较贵的房子。然后另外呢，它但是随着后来就是一些刚性需求的一些增加吧，就是也会有一些刚性的住宅的产品进入到那一块儿。就比如说最著名的就是一个首开湘西郡这个项目，它就是都是主打的是两居啊小三居，就总价大概是400万左右，在北京来说都算是比较便宜的嘛。所以说这个区域它就是这样的，就是你两极分化就是会比较严重，你不管是说我想买千万级的别墅也好，还是我买400万左右的一个刚需的户型也好，你都是可以去这个区域去看一看的。而且这个区域啊虽然说它目前就像我刚才说它会比较远，目前来说它的配套不完善，但是因为它毕竟是受到运河核心区还有这个通州副中心的一个利好，就是未来的话它的升值空间还是比较好的。然后就是而且其实目前来说有不少就是看好这个区域的人还去那一块买房。前几天还有一个朋友说他想看看这个区域，然后让我给推荐项目，说想看好这个区域，说觉得他是这个通州目前难得的一个洼地，想去看一看来着。 对，这是关于宋庄哈，宋庄啊。然后还有一些可能像大家比较关注的台湖是吧，台湖也算这几年新兴的一个板块。 对，这个板块其实原来你看说通州的时候可能都不太会提到这个板块，就是它会被大家遗忘的。我觉得它可能是也算是通州最不起眼的一个区域了，但是现在这个区域却是通州住宅产品比较集中的一个区域。就像我们之前说了很多区域它要么就是住宅已经卖没了，都是不是就是新房啊，它就算是二手房了，但是这个区域它可能就是新房还会比较多，住宅会比较集中一些。比如说这个区域它你想相比上面的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宋庄来说，台湖啊它的利好又更加明显一些。比如说因为它有就是和亦庄也会比较近嘛，所以它就是像北京亦庄它 还有这个，它就有这个亦庄线，它是能和这个亦庄经济这个开发区相连接的。然后另外还有个地铁的17号线，它也是贯通了昌平、朝阳、东城、通州这四个区域的。就这个区域目前来说交通还是比较方便的。然后像17号线，就刚才我说这个17号线，它预计会在2019年的时候会在这个运营嘛，然后就这个部分啊，开通的站点到时候会在通州这边会有三个车站，所以说就是这个区域到时候它也会比较方便，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两站一街的这么一个规划也在这个区域，就是说到时候在这个区域有一个亦庄火车站啊，未来的两站一街的开发都会在这个区域来投入使用，所以说这个区域未来的发展也还是比较不错的。就是说反正总结下来，我会觉得如果你是一个刚需的一个购房者，你就可以去宋庄啊、余家坞还有这些台湖现在看起来会比较远的一个区域，但是实际上它还会有一些发展在里面，然后未来会有一定的发展空间。而如果你是一些改善性的购房者，或者说你想看一些就是二手房目前就是说配套会比较好的区域，你就可以去这个运河核心区啊，然后还有这个就是八通线沿线啊，你可以去看一看。当然就因为我刚才也说了，就是宋庄它也是一个两极分化的一个比较严重，就你不管你是改善的还是刚需的，你都可以这个去这个区域去看一看。买房嘛，就是多看一看没有坏处。 没错没错。然后我们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来问哈，然后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个朋友的问题哈。有位朋友问到说想问一下北七家，说能问一下北七家的这个现净房和二手房的比较，各自的优势和劣势吗？ 北七家呀，其实现在确实你像昌平的这个北七家，它去已经算是就是现在好像大家会有比较关注它这块的就是现净房的一个那什么，就是一个它的一个环境。就是北七家它之前它也是在现净房出来之前，它这块也是就是别墅项目会比较多一些。 对， 然后但是它整体来说是通州还是收顺口了，它整体也来说它也是这个昌平算是价格就是比较就是低的一个地方。然后如果你去整体去看现净房，就是现净房的一个价格的话，北七家它的价格大概能在没到五万，大概是四万多。但是你看其他区域的话，就是其他区域现净房就可能都要也是破五万了。所以就是说北七家这一块的话，如果你看现净房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因为它除了我之前看过一份北京房价的一个地图，就是说你除了房山啊，除了房山现在算是北京价格会比较低的，大概就是在四万三万左右。你看在北七家的时候，它算是除了房山，北七家算是比较低的一个区域了，它大概现净房的价格在四万八九这个样子，不到五万。就是说它最高的房价也才五万多，就是整体来说它会比较五万五五万三这个样子，就是说还是比较不错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而且这个区域因为靠近就是比如说它靠近一些就是回龙观啊，大家不是现在政府不是在出要投资几个亿来改善这个区域嘛，所以说它将来的发展我觉得应该还会比较不错。再加上之前它都是一些改善新的就是这种别墅项目，整体的环境啊都我觉得都还不错。 好的。那我们下面再来说说关于通州限购啊。之前刚才说有朋友说你们说的天花乱坠，你得让我看看限购怎么样，我能不能买呀、啊、对吧。当然这个东西应该以前我们也说过很多次了啊，既然说到通州呢，那我们就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啊。 那我就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首先就是说你符合现行政策有关规定以及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你是可以限购一套就是说通州区的商品房，这是包括你的商品住房和二手房啊。大家听好了，第一就是说没拥有住房的本市户籍的居民家庭，二就是说已经拥有一套然后户籍属于通州区但且落户三年包括三年以上的本市户籍的一个家庭，三就是拥有 有一套住房，近三年在通州区有连续缴纳社保或者个人所得税的本市的其他区的一个户籍的一个居民家庭。第四就是说在本市没有住房，且近三年在通州区连续缴纳社保或个人所得税的非本市的户，就是非本市户籍的一个家庭。特别要跟大家说的就是说在通州购房的就是非经济人士啊，需要同时满足在京连续五年缴纳社保的这个或者个税，以及在通州连续缴纳三年社保或个税的要求。就是说，其实就是说你如果你是想在通州买房的非京籍的人，那你就要同时满足北京的限购政策和通州的限购政策，你要满足这两个条件，你才能就是说去通州去买房。当然要和大家说的就是说，如果你拥有北京市工作居住证的居民的话，你是享受京籍的一个待遇的啊。另外还跟大家说一下，你如果是购买通州区商务型公寓的家庭，是要符合另外的一些条件的。比如第一就是说没有拥有住房的本市户籍的家庭，然后就是说或者是单身的人士，然后另外一个是已拥有一套住房的本市户籍的家庭，第三是在本市没有住房且在本市连续缴纳或者保险或者个税五年的一个非本市户籍的一个家庭。就是大家听一下，就是说现在来说，因为通州它的商务型的公寓它其实也是有限购的，它是禁止向以下家庭出售的啊，就是说已经拥有一套且一套及以上住房的本市户籍的单身人士和非本市户籍居民的家庭你是不能买的。然后另外一个是已经拥有两套及以上住房的本市户籍居民家庭无法提供在本市连续五年以上缴纳社保的一个和个税证明的非本市户籍的家庭，这些是你是没有办法在通州买商务型的公寓的。就是说大家是说，另外一个就是说要跟大家再提醒一点的，就是说如果你是购买的是首套的普通的自住房的首付比例是不低于35%的，然后如果是非首套非普通的住宅的首付比例是不低于40%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要跟大家说的就是，无论是有没有就是有无贷款记录或者说有房再买都算二套，就是大家一定要想，如果你想在通州买房，一定说如果你已经就是说唯一的房产出售了，那不在该家庭的就不在你的名下了，这样才算首套啊，大家要注意一下。 好的，刚才呢我们也是跟大家一起来说了一下关于通州区的一些限购的一些政策的问题哈。然后呢就有朋友来问到，就是说现在到底是这个先卖后买啊，还是先买后卖啊，就是很多人买房可能换房就是比较纠结的一个事儿啊。 其实这个也比较好决定吧，这个就是看你买房资金够不够，就是比如说你是如果是不够付这个首付了，那你肯定就是先卖后买是吧。然后另外一个你还可以根据市场来判断，如果是在市场稳步房价上涨房源竞争比较大的时候，你也应该选择先买后卖。如果是先卖后买的话，你手里是有了足够的资金来支付房款，但是也会可能因为市场会比较好，可能房价会上涨，你可能会买不到自己想买的房子。就是说，所以说你另外的话，你如果是先买后卖的话，你是必须要有一个购房的资质的。就是说再者就是说，如果是旧房你迟迟卖不出去，这样就会导致你新买的房子，就刚才我也说了，你一定要是把名下的房子卖掉才算首套嘛。如果你不卖掉，他也会认为你的房子会是二套房，那你这样的话你的首付啊贷款其实都会有提高的，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的。 然后比如说要是有些朋友说想这个去换房，一般这种问题其实都是换房会比较多一点、啊、 对对。 您可以同时看，就是但是呢就是一定要掌握好一个点，就比如说你在看的同时，如果说能碰到那种比如说人家